即係建制派派話齋，屌你唔中意你可以自己走啊，屌，真係走啊，屌，唔係點搞啊，係咪？ 嗯。咁啊，哇！我哋都又讲咗差唔多廿 over time 好耐啦，大佬。 唉、哎，咁好啦，呢一节时间又系咁上下啦。咁 喂，唔系，你唔系话有另外一样嘢想倾下嘅咩？就话叫帮手总结一下呢一个嘅 有，你想讲民主场嗰单嘢啊？但系呢度差唔多一节噶咯，呢度已经。 唉，我好快讲完噶啦。 快讲完，我谂你讲 啦。讲埋佢啦，你得廿分钟唔够，大佬，突然间短得咁紧要，大佬头先我36，大佬啲。 唔系啊，你咁样即系互补长短啊嘛，大佬啊。 继续。 嗱，咁样嘅，其实你成件事咧，你而家完咗之后咧，当然好小学鸡啦，成单嘢就系、是，其实我都讲咗上个礼拜都讲咗，根本就，喂，如果你系匿名嘅。张贴民主墙或者洗版嘅 day one 咧，其实你作为学生会咧已经有责任， 嗯、 其实去清咗佢嘅。咁你唔清，咁而你学校方嗰边咧又系小学鸡，你第一时间咧你唔系讲翻原则问题，你而家走去表态，你讲港独嘅问题，然之后你又要夹埋呢一个咧蔡若莲嗰单嘢，两样嘢拉埋一齐讲，跟住林郑嘅扑出嚟就系讲呢个言论自由，唔系话冇底线。喂，大佬啊，你之后你仲要发动？那個建制派發動500多間學校的校長，係嘛？真係簽名，喂咁樣搞學生，然之後最後尾咧話俾人聽，你嗰個咩啊？張仁良校長心虛啊嘛，係嘛？之後第二日就喺度講啦，唉，我哋兩樣嘢唔會做嘅，第一我哋唔會報警，第二咧就係、是、我哋咧就唔會話係即係呢一個夾咗學生啊定點樣啊，即係唔會公佈學生嘅名字出嚟啦咁樣。喂，我心諗第一兩樣嘢咧。你都喺度扮，你都扮好人，卖口乖。第一， 同埋我觉得 你犯，如果你报警啊，你首先话俾我听，你犯咩法先？ 唔系，我觉得成件事咧，我自己心里边咧，虽然我唔系 update 得好紧要，跟得好贴啦，但系就其实大家都要心里有数答案噶，系嘛？即系大家要分开几样嘢讲，学你头先咁讲，即系好似上一次我系要分几个层次讲一样。喂，第一，即系贴呢一个嘅蔡若莲个仔。抵撚死報應呢樣嘢，就真係小學雞行為。 係小學雞㗎呢個係。 係戇鳩。 係啊，戇鳩㗎。 真係戇鳩。第一呢樣嘢係唔撚科學嘅，我答你已經得㗎啦。 唔係，我都咪講咗咯。 即係你有乜事嘅時候，你有乜事啊？假設啫，或者我有咩事嘅時候，你貼我喂嗰樣嘢有咩可以 proof 到咧？嗰樣嘢，即係同現代社會嘅科學精神都係唔同。 唔係即係 你問我心裏邊。我梗係覺得，屌，即係梗係有啲情緒發泄啦。但係我哋唔會公開咁喺度鬧人哋個仔抵撚死㗎，係嘛？ 嗱，我唔信呢個報應咯。即係如果係報應嘅話咧，即係阿梁振英咧，佢 deserve 更加多啦。 即係報應論係唔科學咁喺現代社會裏邊，係嘛？ 第二樣嘢就 係、是、借呢個機會嚟抽下特區政府水去發泄一下，理解，但係都唔好揀呢樣嘢啦。唔好揀呢样嘢太核突啦！人哋死咗个仔，就算佢边捻过都好啦，你冇理由话抵死噶嘛，马扑街！ 哎，我反而 buy 阿金英前日嗰个讲法，阿金英前日嘅讲法咧，同我前年即系喺度屌呢个桂思杰死老豆嗰单嘢咧，喂，一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即系佢 唯一个 佢又话嗱蔡若莲系有责任嘅， 梗系有啦，因为嗱话俾你听，抑郁症嗱，我最初嘅估计系点咧？因为你有抑郁症啊嘛，咁你阿妈。就走去做副局，跟住喺網上係咁俾人洗版屌鳩佢。 嗯， 喂，我係有佢係抑鬱症嘅仔，我都有壓力啦。 係啊， 咁梗係有少少關係，但係有幾多係 proof 唔到噶嘛？咁但係好啦，我嘅意思就係話，喂，貼呢一段嘢抵人嘅仔死，呢樣嘢唔撚道德，亦都係唔撚文明嘅做法。亦都證明其實你仲係活緊喺一個封建嘅時代。 其實幼稚， 信啲鬼鬼神神嗰啲咁嘅嘢， 我覺得係幼稚。 咩報復啊、報應嗰啲係戇居嘅。喂，點解到今時今日為止，我哋已經冇一個好神嘅一個政府，變咗一個世俗嘅政府，係在於，因為我做咗咁多年天主教徒，我一定答到你啦。我哋好多人問我呢個問題，點解世界仲有咁多戰爭同埋苦難啊？如果係有上帝嘅時候，呢、這個問題我哋係答唔到㗎。我哋成日答唔到嘅，啲神父就答你一样嘢，屌呢个系天主嘅安排， 考验咯， 系考验。 咁你咪同翻佢讲咯，嗱，即系呢个系阿蔡若莲嘅考验嚟咯，你 系 天。 唔系，但系跟住嗰样嘢，戇鳩完啊，再戇鳩嘅在于咩咧？你校方啊反乜嘢型啊？唔系，我都唔知你乜 屌你阿张仁良喺度挫样，哇，挫到呢个样咧，七情上面。 如果 哇悲天悯人咁样样， 如果佢哋乜都唔做，乜都唔做 啊？